第34课，我头疼。一句子。 245，你怎么了？ 246，我头疼，咳嗽。 247，我昨天晚上就开始不舒服了。 248，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。 249，吃两天药就会好的。 250，王兰呢？ 251，我一下课就找她。 252，我找了她两次，她都不在。二，绘画。一，你怎么了？ 我头疼，咳嗽。 几天了？ 昨天上午还好好的，晚上就开始不舒服了。 你吃药了吗？ 吃了一次。 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，嗓子有点红。 有问题吗？ 没什么，你量一下体温吧。 发烧吗？ 37.6，你感冒了。 要打针吗？ 不用，吃两天药就会好的。二， 王兰呢？我一下课就找她。找了他两次，他都不在。 他住院了。 病了吗？ 不是，他受伤了。 住哪个医院？ 可能是人民医院。 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伤得重吗？ 还不清楚，检查了才能知道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，一，请把嘴张开。 二，我找了他两次，他都不在。 三，我一下课就找他。扩展。 一，他发了两天烧，吃药以后今天好多了。二， 他眼睛做了手术，下星期可以出院了。四，生词。开始。把。嘴。张，一，就，嗓子，量，体温，发烧，打针，住院，受，伤，人民，情况。重，文件，锁，灯，锻炼，眼睛，手术，出院，专名，人民医院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今天小王一起床就头疼，不想吃东西，他没去上课，去医院看病了。大夫给他检查了身体，问了他这两天的生活情况。他不发烧，嗓子也不红，不是感冒。昨天晚上他玩电脑，睡得很晚，睡得也不好。头疼是因为睡得太少了。大夫没给他药，告诉他回去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。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争取，整齐，正在。西边，洗澡，细心。二，朗读绘画。 大夫，我肚子疼。 什么时候开始的？ 今天早上。 昨天你吃什么东西了？吃太凉的东西了吗？ 喝了很多冰水。 可能是因为喝得太多了，吃点药吧。